布过大年。 儿子，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呢是2月27号，星期二。每个周二我们会和大家来聊一聊职业发展的问题。今天我们的嘉宾是职业生涯的咨询师马华兴。华兴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华兴。 嗯，华兴，你最近一次去五星级酒店是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呀？ 旅游吧，好像。 旅游哈。 嗯， 对，你看，就现在大家的这个收入提高，消费水平的这个升级，去五星级酒店的次数明显多了起来哈。那么去五星级酒店，我们也会看到形形色色的酒店的工作人员，那他们的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分析一位来自五星级酒店的女销售的案例啊。她说入行3年想转行，看起来好像很高大上很体面的工作，为什么要转行呢？他非常详细的说了说他的工作内容、薪酬待遇、机遇发展以及他的职业困惑。我们来看看啊，他是重点大学旅游管理专业毕业，有过英国交流学习的经验，在英国的一所大学修酒店管理，毕业3年了。当年的同学啊大都考了公务员或者去了银行，本人毕业先后在2家国际五星级酒店工作过，都是客户经理。入行呢算是门槛比较高的，那有些五星级酒店刚入行的员工都是先给客户经理当助理，有的条件差一点的还要从基础岗位，比如说前台什么的做起，所以说他的入门的门槛就比较高啊。那么首先我们来说说他毕业之后去酒店，这应该是对口的啊。 嗯， 但是我也没有想到学酒店管理他的同学还能去银行。 嗯， 你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啊，这个不清楚。 不清楚，他也没说哈。 嗯， 那换句话说呢，就是你学这个专业你不一定啊非得在酒店行业里面做，在别的行业里面也可以。 对。 啊，好，我们先埋一个伏笔在这里啊。再往后看，他说我先说说我的工作吧，不知道大家对于酒店的客户经理是什么样的印象。华兴你是什么样的印象？ 我不知道哈，是不是就在酒店那个大堂里边坐的那个，当然不是那个给你 大堂经理那个 是那个， 那叫大堂经理 啊。那要么就是那个他销售吧，应该是销售，那可能就是谈那种团体的那种客户单子，比如说我去谈一个大的公司，以后你们公司出差什么什么都住我们酒店，我们签协议什么这种。 哦，好，来看看哈。 嗯， 他说呢本地五星级酒店可能复杂一些，任务重，灰色收入多，国际五星级酒店的客户经理有一定的任务，客户大都是500强企业的行政部经理、总经理、秘书之类的，偶尔还能结识一些公司的高层。之前工作他认识了啊，一些花旗银行的行长、汇丰银行的行长，可能是分行啊，或者是什么支行，还有 DHL， 这是叫做 一个快递公司啊，国际快递公司亚洲区的啊某某领事馆的某某高级官员等等，接触都是这种人啊，但都是一面之缘，没有什么机会深交。主要的工作内容还是和这些公司的行政办公室主任啊，也就是负责差旅的活动那一块的人维护好关系，多帮酒店拉生意，就是他们要订酒店啊，到这儿订，要用一些办公的或者是一些 会议 啊、会议啊、酒会的场所，哎，在他们这儿订啊，主要就是维护这些人的关系。他说公司规定每天必须出去见客户，有的酒店还规定每天必须见6个客户，回来还要写报告。他说我们这个客户经理工作很单纯，绝对没有陪酒这样的事情啊，因为我接触的基本上都是公司的行政大妈或者是行政小妹妹，也就是常常请客户来酒店吃个饭，每天上班拜访客户必须要求是不到下午4点不准回来。他说我最受不了就是这个，弄得跟上门推销一样，太低端。这就是他日常的工作内容啊。华清，你来评价一下他的这个工作内容。 就是类似于销售，属于那种集团客户销售，然后一般都要去企业，然后去跟企业从上到下进行一个梳理，签一些，有点也像市场推广吧，签一些这个合作协议啊什么之类的。 就是没有什么两样和别的销售是吧？ 对，它属于那种叫做，我想想，叫做企业销售。企业销售，它主要它的客户目标客户都是不同的企业嘛。 就是唯一。和很多销售不一样的是呢，他不用陪酒 啊，对，挺好的， 但是还得请吃饭。那再来看他的薪酬待遇啊，可能大家会把5星级酒店的房间的价位和他们的收入联系在一起，很多人都会这么认为。你说银行存的钱多，是不是在银行工作人就多？收入就高。那酒店5星级酒店一间房1000-3000，是不是在那工作的人每天都躺着挣钱呢？来看看他的薪酬待遇哈。他说其实酒店大部分职位的薪酬都是很低的，客户经理应当是酒店里面最好的职位了，在一线城市北上这样的城市，客户经理能拿到6000-7000，高级客户经理7000-10000，在二线城市呢，基本上客户经理是3500-5000，高级客户经理是5000-6500。一线城市基本没有提成，二线城市效益好的总收入大概呢是6500-8000，高级客户经理也能够拿到7000-10000。这是他们的一个收入的情况。那么再来看他的机遇和发展。他说一般呢大酒店的销售有两种，第一种就是一直干下去，从经理做到高级经理，做到总监，做到大区负责人，再做到大中华区负责人。这种路径也不是没有人做过啊。也确实有，以前我们看过那种反映行业的电视剧。就是酒店行业的，不知道你看过没有？ 5星大酒店有那管家嘛。 对，他最后他也做得很出色，是不是？还有一种就是转行，因为酒店销售有机会直接认识很多高端的商务人士，认识某某公司的大佬，如果本人条件不错啊，捞一个入门职务是没有问题的。他就举例了，他说我的同事就跳槽去了微软做行政，去了宝马总部做行政，还有自己合伙开商务酒店的，还有转了完全不相干的行业等等等等。就是你怎么分析做这个工作的机遇和机会 啊？对，这个一般来说，这种销售叫企业销售嘛。企业销售一般来说，他们谈一个协议，谈一个单都是几十万上百万嘛。酒店应该算是，其实应该算是小单了，不算大单。那也是几十万上百万的单，所以他一般谈一个单都得需要长期的这个去跟客户进行沟通。那么在长期的跟客户进行沟通的过程当中，这个一来二去，眉来眼去，然后就跟客户建立了一些客户的人脉关系。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客户如果觉得这个对方的这个顾问还可以，会产生一些职业机会。 也就是说很容易从乙方到甲方。 对。 好。那么他的这些同事去都是去做行政。 对，他就正好到那个上游甲方嘛。 那这样好吗？ 问题不大。 因为又他因为他酒店因为所有的这种跳槽最担心的是竞业嘛， 嗯， 同行竞业嘛，就你从这个酒店跳到另外一个酒店，然后把你客户全都拉到另外一个酒店了嘛， 嗯， 这个是这个属于各个企业都比较担心的，所以得签什么竞业协议之类的。但是你从上游到下游，或者从下游到上游，这都没有关系， 你都去了，我客户那了，我还有什么意见 啊？对对，就是这意思。 好，来看看他的职业困惑啊。他说，以前我对酒店业有着极高的期待和浓厚的兴趣，入行以后呢也有过风风光光的日子，但是他说酒店行业从业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学习内容途径比较少啊，所以说我想寻求更高的平台。他说我想转行去银行啊，你看啊，他前面我们铺垫了一下，有以前的同学去了银行，他现在他也想去银行，一是对金融还比较感兴趣，大部分原因是觉得银行体面稳定。之前因为在酒店认识了某外资银行的行长，他觉得我英语非常好，其实英语我是很有自信的，口语绝对是标准式的英式英语，流利熟练，这是在酒店出众的原因。他呢给我提供了一个行政助理的职位，月薪4000，可我觉得薪水落差太大，而且要从基础岗位做起，我拒绝了。那不知道各位朋友能不能给一点这个指教哈？我想去四大银行，或者是某些商业银行，我不愿意做柜员和销售。如果去外资银行，除了从行政做起，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呢？他也说了一下他的性格特点，他说我是比较斯文的女孩子，优势是英语好，好过很多英语专业的同学，理解能力强，语言表达能力强，但不是很圆滑，不善于奉承和迎合。好，他的情况我们说完了，下面请华星来给他分析一下他该怎么做选择。 就是我主要是挺好奇他为什么要去银行这样的行业的，因为就是 他对金融感兴趣，还有一个外资银行觉得他还不错。 就是他对金融感兴趣，到底是感兴趣的是什么？是感兴趣金融行业钱更多，还是感兴趣金融行业的这种体系架构？ 他说体面稳定。 啊，就体面稳定是吧？但问题是，其实现在很多金融体系，特别是传统银行，他们的体面稳定已经是5年以前的事儿了。 嗯， 就是现在相当已经不太稳定了。然后，特别是外资银行也很不稳定，因为我确实有一些业务是跟外资银行的客户经理打交道，就是我的一些钱也在外资银行嘛，也在中资银行，然后我还是 VIP 客户了。然后呢，我这几年，我现在从2010年到现在8年，我换了4个客户经理， 嗯， 就都辞职了，就是一个接着辞职。 那你们还有联系吗？ 啊，有联系，但是他们有的就去了那个什么，这个第三方什么也是金融里第三方金融这种机构， 互联网金融 啊，不，互联网金融机构 P2P 取消贷款这种，都去那些地方， 那边收入高。 对，所以他们就一个一个跳，就有就去这儿的，就还有一些没联系了，就不知道了。然后反正我就能看到，大概换了4个还是5个，换了5个，啊，换了5个客户经理了。 你看看啊，你的客户经理换，但是华星依然钱还没有少，还是要找客户经理的。 不是没办法，那就他这一般外资银行，然后对于也不叫 VIP 啊，对于你存款金额高于多少，他就会给你安排一个客户经理。 嗯， 然后那个客户经理就你有些什么样的事儿，你就得找他联系。 所以这位朋友是不是对银行还不是很有深入的了解 啊？对，这是外资银行。那要传统的国这个传统银行，就一般来说，我也有了解。一般来说，都得先从柜员做起。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是从大公司毕业，还是从都是从大名校毕业，还是什么，都是这样的。 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我们还着重的说说银行业的现状哈。最近呢，大家都在关注银行从业人员的薪金和年终奖啊，这也是成为了最近大家议论的焦点。那么，他的这种思路是不是和我们普通人都很像？就是我们外行看热闹嘛，就觉得你在这个领域里面会怎样怎样，就好像我们觉得在银行、在酒店工作会怎样怎样一样。 这有点像这个淘宝的卖家秀和买家秀，就是你看着觉得那是卖家秀，你看着吧，那银行又特别风光，好像挣钱又很多。 那是给客户看的， 穿的衣服都是名牌，叫卖家秀。然后等你进去之后一穿，就发现是买家秀。 是。 嗯， 那其实我们在很多领域里面都存在这样的现象啊。 嗯，对。 是不是？ 对，很多职业就是叫职业的这个艺术照嘛。 那你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让他更加看清楚？ 去用借助互联网，然后去搜索一下，看看他们的真实生活就能行了。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在互联网、手机上各种各样的来描述自己工作的真实情况，然后这个去聊一聊，或者专门找那些已经在银行内的人啊、约他们出来聊一聊，这些都可以。而且有专门付费的，就是我给你200 块钱。我觉得他都不用付费，因为他有同学就去了。 对，那就问问同学，然后主要就是聊一些吐槽的地方，就是说你在这银行有什么不好的、不爽的地儿。就聊聊这个就行了。 其实我们在跳槽的时候往往都会把现在不爽的地方放大。 嗯。 啊，就像你跟一个男朋友或女朋友要分手的时候，你绝对啊不会去想他还有很多值得我留的地方。 嗯。 你想的最多就是他有很多值得让我跟他掰的地方。 嗯。 是不是？ 嗯。 你看他刚才就说到酒店嘛，他说之前有兴趣也风光过一段，但是两个原因让他想寻求更好的平台，一个是同事的素质参差不齐， 嗯， 还有就是学习内容途径少， 嗯， 但我想酒店业也是一个发展了很多年的行业。 酒店业是一个叫什么刚需行业，就是我把很多行业都定义成一种叫刚需行业，一种叫周期性行业。 嗯， 酒店行业是刚需行业，刚需行业就是这个世界，只要这个世界人口还在这儿摆着，嗯，这个行业的市场就是这么大， 嗯， 就既不会变太少，也不会变太多， 嗯， 啊、嗯，就刚需行业。 那么酒店的竞争也很激烈 啊，对，而且呢，现在我还有专门研究过，就是酒店现在变成了叫做两头式竞争，就叫或者叫做取消三星级酒店服务， 嗯， 就是你会发现现在三星级酒店没有了， 嗯、 你到哪儿出差对吧？要么就是五星级酒店，要么就是连锁酒店， 嗯， 还有就是个性化的什么那种时尚的那些个性化的，怎么讲叫什么租房服务， 嗯， 没有三星级酒店了。 嗯， 所以呢，这个酒店未来的发展也是这样的，就是要么就是几家五星级酒店，然后标准化，然后豪华式的，要么就是那种连锁酒店，要么就是你提供个性化的一些服务。 嗯， 就这样了。 其实他在谈到这个行业发展的时候，还漏掉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了解到的啊，北京的一些五星级酒店，他们有的是正在撤出某些繁华的地段。 对。 啊，就比如说在这个金融街那儿， 啊， 有一家酒店他就撤出来了。 嗯。 或者说部分撤出吧。 嗯， 哎，我很奇怪，金融街呀， 嗯， 是吧？那最有钱的公司都在那儿扎堆，为什么那酒店还没生意呢？对吧？那恰恰我们想错了。那有些酒店就是说，他改造，他把那房间改造，他没有那么多的房子，用来这个给客人住了。他用来干嘛呢？他用来办公，这样的回报率高啊。 嗯。 那空房率少啊。 嗯。 你看大酒店，五星级酒店啊，而且也是这个国际五星级酒店都在做这样的事情， 嗯， 是不是从某个程度层面在说酒店现在不太好干？要不然的话，你看他也说了嘛，学习途径少，同事素质参差不齐。那如果是一个上升行业的话，这些问题应该不存在。 倒也不是，我觉得酒店行业它不是一个，它既不是一个上升行业，不是，它就是一个刚需行业。 对，就是那个， 就它只不过是它的业态会发生变化。你比如说，现在连锁酒店变得更多，这种标准化的连锁酒店，但不是五星级的，但是，只要是出差，反正能上网，比较干净的这种连锁酒店很多很多，现在品牌化的，而且他们的收入挺高的。因为我上次去一个二线城市，就跟了一家连锁酒店做人力资源的主管啊，人力资源经理聊天，他们收入挺高的。 多少钱？ 这个不方便说吧，反正肯定比他说的要多。 又不是你不方便说， 反正就肯定比他说的要多，就、哦、这个一万多。 对，我听出来了，肯定比他所说的这个二线城市的这种星级酒店。 对，他说那二线城市星级酒店这个，而且再比如说，就是这种餐饮服务业，其实有的好的餐饮服务企业收入也挺高的，即便是餐饮的服务员，一个月6000到8000是有的。 换句话说，他其实不是这个酒店行业找不着，而是说他可能所处的这个五星级酒店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挑战。 对，他应该在，我倒觉得他应该在看，因为还有一个就是酒店跟旅游是捆绑的。 嗯， 就我们一说行业，就是酒店一说就是酒店旅游，酒店跟旅游是捆绑的。酒店行业如果出现一些问题，旅游行业是绝对没问题的。 但是你看今年的这个春节旅游市场非常火爆啊。 对啊，对啊，所以旅游市场一火爆，酒店自然就火爆。 嗯， 这两个是放在一起的，而且有很多做旅游的这种，现在旅游也变成了除了几家大的旅行社之外，有很多小型化、个性化的旅行计划和旅行这种服务、旅行创业项目做的风生水起，也挺好的。 嗯。 嗯， 其实我们的观点就是说不建议你去银行，因为银行的这个收入有可能还不如现在呢啊。 对。 但是呢酒店呢其实正在发生变革。 嗯。 就是五星级传统的这种酒店， 他们的市场正受到很多精品连锁酒店，包括啊我们所说的这种分享式家庭旅馆的冲击和挤压。所以说你是不是应该找到一个上升的风口，在酒店行业里面找到一个相对来说发展前景更好的地方。 而且当然酒店行业也受到就是房地产业的冲击，因为现在房地产业这个不能炒房，所以很多房地产业在进驻这种租房市场，这其实就是另外一种酒店市场。所以这个但是这个受到冲击并不意味着坏事，就是你可以利用酒店行业本身的优势来转到这些相应的相关行业里面去嘛，对吧？ 它还有一个优势，它是英语很好。 对， 但如果你要是都去的是这种小型精品连锁，或者说不是太多星级的酒店，它这个英语好还能派得上用场吗？ 现在有很多这个，像我知道就是有很多在一线城市里边做这种短租行业的，当然它是利用短租平台了，无论是国内的平台还是国外平台，他们都是大量的接待外国人。接待外国人会让自己的收入变高，然后如果他很善于运营的话，因为这个其实短租平台的运营就是酒店运营， 其实他学的是酒店管理嘛。 对， 你现在做的只是一个领域销售嘛，你还可以把这个管理的很多方面。 对，他要是很善于运营的话，如果是能在短租行业，在一线城市能够有很多短租，能做一些短租行业的话，一年收入四五十万，当然比较累了哈，你手里边有十几套房子来回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得天天在那个上面再去进行运营。 华鑫好像很倾向于他去那种短租也好，或者是那种分享式也好， 这个 工作， 这个是能挣到更多的钱的，这是第一种。然后第二种就是说，英语好，有很多能够挣钱的地方。我觉得英语口语好，当英语老师也能挣钱，当英语老师挣钱挣的可多了。 对呀、啊，你没有想过吗？你说你的英语比很多专业的都要好，那你没有想过去给人教教口语吗？ 对呀、啊，教口语，教哪怕教考试，挣钱太容易了，真是的。 是不是？那就。相对于你来说那不是事儿，是吧？ 对， 不过呢就是在教学这块要重新准备准备。 对对对对，做做备课 啊、你看他的英语好，在他的潜意识里他说我的英语好就是要服务于那些企业高管的行长啊什么总裁的，就只有他们讲英语吗？就只有他们对英语有需求吗？我就想到一个什么事呢，就是我们以前的职业经历会给我们找下一份工作无形当中设置一些障碍，就有的人就认为我就是为这些人服务的，我不为那些人服务。你殊不知你要为某些人你看不上的人服务，你还能挣更多更多更多的钱。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职业转型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的 路径，这叫路径依赖。 路径依赖 就是从传统角度来说，就是为什么火箭不能特别大的容量，就是因为那个火车的车辙，就是过去的车辙只能容许两匹马屁股，这是几千年的路径依赖影响，这有这么故事吗？讲的就是这个，其实人也是路径依赖。 有的时候是意识到了，有的时候没有意识到。 对，就意识不到，他就一直被这个固化住嘛。 这个很重要啊，自己被自己固化住了，自己被自己以前的经历固化住了，如果没有人点破你的话，那永远会停留在原地踏步啊。很危险。那有没有一些自我测量的方法呀？就是没有别人点破你，你说你有路径依赖啊，有没有自己能做的一个测量啊、哦、原来我还有这样的固化思维呢？ 一般不是测量，而是回顾吧，就是你回顾一下在过去的过往的经历中你的重大选择都是怎么做的。如果是他有一套一系列的提问方式，然后在做咨询的中会有一系列提问方式，然后通过这种提问，通过他的回顾能够看到他自己的一些模式。 就比如说他这个学英语这个嘛，是吧？他接触的都是一些企业高管，包括一些大客户行政，他就觉得我也应该去这个外企，是吧？去外资银行，我的英语还可以。你模拟一下，比方说我是他，你问我， 怎么讲？我并没有问我得先告诉你，其实这件事儿背后他并不一定能挣很多钱。然后如果要说我说路径依赖，我就会问，在过往的经历过程当中，你做出选择，你做一个重大选择都是怎么做的？我就问这个问题。然后你就会说，他就会讲，对吧？然后还有你所崇拜的那些人，你能举吗？举三个你崇拜的人。然后那些三个崇拜的人，他们都有一些什么样共通的一些品质？ 你为什么会崇拜他？如果换到现在你再看，你还会崇拜他吗？ 嗯， 然后你在过往做的重大选择有哪些同样的规律？这些同样的规律对你产生了什么样的意义？这些同样的规律又如何？如果假如它有一些负面的作用束缚了你，它又如何束缚你的？就这么问，问来问去，他就能想明白一些。 嗯 嗯， 好。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正打算转型啊，正打算跳槽的话呢，也可以哈、啊、自己做一个剖析，我有没有路径依赖啊？ 嗯， 这个很要命，有的时候啊， 嗯， 真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帮帮团，每个星期二呢，我们会重点关注一下职业发展的问题。那大家还记得昨天我们和一名律师分析了徐州这个招聘的一件重要的新闻吗？就是有一个女硕士，她报考了当地的一个事业单位，结果呢她的笔试面试都是第一，最后呢不能录她，说你专业不符啊。他学的专业呢叫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可是呢人家说我们招的是中国语言文学啊，他说我这个专业属于中国语言文学呀、啊是这个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面的呀，二级学科呀。 嗯， 对方说不，我们要招的中国语言文学是属于文秘学科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不一回事儿。 嗯 昨天我们聊的一个重点就是，法院虽然支持了啊，这个不录用他的这样的一个依据，就是说我们对于就是对方对于这个招考的这个学科的专业要求是公开的， 嗯， 但是呢，我们昨天重点说的是有资格审查呀，你如果一开始的时候人家的这个学历专业不符，你在资格审查那一栏就可以拒绝人家，不要人家再去笔试和面试了，对不对？ 嗯。 昨天我们聊完之后，晚上7:12我就看到了新闻了。女硕士因专业一字之差遭拒录，7名工作人员被处理。 嗯， 这个事儿我们看完还挺痛快的。 嗯， 怎么处理法啊？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职场帮帮团。这是我们今天节目要插播的一个重要新闻啊。我们更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个人要努力，同时社会上也要提供我们有选择的公平的环境。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见。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这封信更心动更接近，这封信还在怀念旅行，如果的爱情都太年轻，你是我想要再回去的风景，这别离被拼装成秘密，这初心美得像诗句，而我在风中等你的消息，等月光落雪地，等风空然秋季的相遇，我重温午后的阳光，将吉他斜背在肩上，人多年前一样，我们静静地唱，去任何地方。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10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10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故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阴，有中度霾，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有轻雾或雾，山区有零星小雪，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总的来看，今天中午到下午扩散条件差，能见度不好，驾车上路请注意交通安全。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13点02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昨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聊聊徐州的一位女硕士考公务员遭拒录的事情啊。那么最新的结果是，徐州通报这件事情的处理意见，责成两个单位赔礼道歉啊。那么他这件事情被媒体报道之后呢，徐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立即责成相关部门成立调查组，并且呢依据相关的法规对相关部门和责任人做出了严肃的处理。经调查认定，招聘单位徐州市城市房屋征收办公室及其主管部门徐州市城乡建设局在资格初审和复审阶段把关不严，对这位报考人员所学专业未能严格履行资格审查职责，导致在专业不符合江苏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办法和2016上半年徐州市市属区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要求的情况下参加了笔试和面试。你看他这个认定和我们昨天说的是一样的啊，当我们并没有参加这个认定和调查，但是其实大家都是啊心知肚明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有一个审查办法是吧，如果你不符合你早说啊，让人家怎么去准备面试和笔试，这不瞎胡闹是吧，或者是说你是一个不严谨不认真的工作。后面呢他们这个调查还认为，当地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指导监督查纠不及时不到位，履行纠错职责滞后，未履行告知义务，上述部门及相关工作人员存在工作失职行为。处理的情况是这样的，责令徐州市城乡建设局当地的人社局向市委市政府作出深刻书面检查，对负有责任的7名工作人员分别给予相应的处理，对徐州市城乡建设局分管房屋征收办工作的副调研员、市外国专家局局长兼 市人社局、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处处长等两名副处级干部进行诫勉谈话，给予徐州市城乡建设局人教处处长行政记过处分，人教处具体负责资格审查工作的科员行政记大过处分，并调离人事工作岗位，给予徐州市房屋征收办党支部书记、副主任行政记过处分，党政科科长行政记过处分，并免去其职务，给予徐州市人社局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处具体负责监督审核工作的主管主任科员行政记过处分，还有就是责成这两个单位向这位参与考试的同志赔礼道歉。嗯，韩青，虽然你是做职业咨询的， 嗯， 昨天我们更多聊的是这个法理的内容，是吧？情理的内容。 嗯， 接下来我也特别想请你来聊一聊职业发展的问题。 嗯， 就是后面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这位考生他是工作的啊， 嗯， 他是工作的，一直是在这个他所报考的那个单位工作，只不过他是编外人员， 嗯， 他想通过这次考试呢成为编内人员。 嗯， 那么这次考试失利之后，他又报考了其他的几个公务员考试，都失利了， 嗯， 而且一次不如一次。 嗯， 哎，那么我想反正去这家单位也去不了了。 嗯， 从职业发展的角度来说，你有什么样的建议？这事儿闹得也挺大，对吧？ 嗯， 而且他似乎心情啊， 嗯， 或者状态也不太好，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就把这事儿翻篇过去就行了。 啊，嗯，然后 就全当这事儿不发生。 那他接下来的工作呢？ 接下来的工作看他自己的意愿和看他自己的能力呗。 嗯， 这个就是我不知道他过去是学什么的，他有什么样的能力，他有什么样的资源，所以也没法给出什么建议了。 就说你看我在这家单位工作， 就是我对他的建议就是如果这件事对他的心态有很大的影响的话，他当然如果要咨询的话肯定得花好多时间了。如果用一句话就说全当这件事没有发生就完了。 你看我在这家单位工作， 嗯， 我想考成所谓编制内员工， 嗯， 结果没上去， 嗯， 我还把我单位给告了， 嗯， 最后呢，单位的上级， 嗯， 批评了我们单位， 嗯， 啊，处分了一大批人， 嗯， 同时还让我们这单位领导跟我赔礼道歉， 嗯， 我以后还能待得下去吗？ 待不下去了，嗯， 怎么办嘛？所以我问你嘛， 这就换一个呗，真是的，对他来说还是挺就是，车到山前必有路嘛， 嗯 嗯， 怎么调整心情？ 就是全当这事儿不发生，然后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对，所以一句话说不清楚嘛，就是得慢慢来嘛，对吧？就是他如果是真的觉得，当然他如果做这件事儿，他其实我觉得这个行政处罚其实是有问题的，就是你没发现吗？他对当事人并没有产生任何好的价值， 就没有补偿嘛？ 就你哪怕你说我这边处罚，但我给你补钱行不行？我给你补一个月钱，你对当事人没有任何好的价值。 嗯， 我觉得这其实整个这个行政处理是有问题的， 就是赔礼道歉， 嗯 啊， 赔礼道歉没用， 其他的 对 补偿是吧？ 对， 嗯，那是他们的事儿，我们不管，我们就是说当事人自己啊怎么重振起来，这个很重要。 那为什么非要去考公务员呢？对吧？就干其他的事不就完了吗？ 哎，你聊聊吧，为什么我们要一心去做这个事儿呢？ 嗯， 他都能考到第一，难道就没有别的能力吗？ 对啊，教别人考公务员不行吗？ 哎呀，华兴，你说的这个很重要啊！哎，你看你公务员考试，你能考到面试和笔试第一， 嗯， 那你为什么不能去教别人呢？ 嗯。 哎呀，华兴，你 不是你看那个 有过这样的人吗？ 你就说新东方好多考 GRE 的都就某一科考得特别好， 哎， 然后总体分不行， 嗯， 然后后来说哎也挺能聊的，就教别人考 GRE， 著名的罗老师就是这样的。 那他们不去出国留学了吗？还是 留学？人家目的就是为了当老师来了。那当老师我教的课我得自己现在考好啊，所以我就教这一门，我就教 GRE 词汇 啊， 嗯，然后我这一门词汇考满分。 就是人家先是去考， 嗯， 考完之后呢，成绩不错， 啊，然后 也不留学， 对，那能讲， 就教课， 嗯， 你说的著名的罗老师是指的是， 是现在做手机的罗老师， 哦，做锤子手机的， 对， 罗永浩老师， 对，就是这样， 你跟我说说吧， 就是他当年混的也不行，结果别人说，哎，你我看你挺能说的，你要不然去教英语吧？他说我最恨的就是当老师。然后说当老师一年挣100万，他说啊，原来有这件事儿，于是他就去新东方。但是他当英语老师，他得先学，就他去报了个 GRE 班，先学，学了完了之后呢，然后去考，但没考 GRE 就考某一科， 考上某一科之后呢，然后就去找新东方的老板于老师说，这个我能当你老师吗？能教课吗？然后于老师说，那你试讲一下吧。结果试讲了一次不行，于是他就继续回去开始猛学怎么讲课啊，怎么那什么词汇怎么样。然后大概去试讲了第二次还不行，到试讲第三次终于行了。行了之后，然后就继续当老师去了。 那他之前的英语水平怎么样啊？ 零啊，几乎是就他是初中毕业就辍学了。 啊 啊，所以英语水平应该属于很初级的英语水平。 那他， 所以他只教词汇。 啊， 就是什么语法，不是什么语法呀，连什么听力什么他都不教，因为他是可就语那口语啊，他都不教，因为他是口语不行啊，他就词汇懂啊就行了。 那他这个人也是一个牛人 啊， 他 能讲吗？还有他比较能说嘛，就是、 不是他教词汇，他原来是从中学退学的， 啊、 高二就退学了 啊， 他还能教人词汇， 教 那证明他的这个智商不低啊。 不，他退学了，他比较喜欢罗永浩同学非常喜欢看书，然后所以他知识积累很丰富，所以他给你讲一个词，给你扯好多故事，所以大家都很爱听啊。 好，我觉得当然他可能不一定听我们的节目， 嗯、 但是我们也想跟很多朋友说，就是你可能费尽心力想去进入到一个里面。最后不成，但是你考试的这个过程，努力的这个过程，你可以用来传授给别人。 嗯， 你进去得了或者进去不了，有的时候不是在于你个人努力不努力，或者说有没有天分，你像这件事情就是这样， 嗯、 对不对、 嗯？ 但是你这些过程恰恰有巨大的价值，可以用来跟别人分享啊。我们也是祝福那位朋友能够在职业发展的道路上啊找到新的机会。此外呢，我们也应该像华星所说的一样啊。不要在几棵树上吊死啊！应该眼观几路啊，耳听几方啊。 嗯， 好，找到我们身边的机会，有的时候机会就在我们的脚下呀，我们却看不见。哎，是因为雾霾太重了吗？好，这是我们昨天的一个消息啊，引发的一个讨论，因为有最新的新闻，所以我们及时跟进。那接下来我们再按部就班的来说今天的职业发展的问题啊。我们今天准备了两个案例，刚才有位朋友是在国际五星级酒店做了3年的这个销售，想转行，特别想去银行啊。那么银行现在怎么样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一个新闻，前几天有一家银行的工作人员晒了自己的年终奖，是几十块钱，几十块、 啊、 对。那么还有呢，就是与此相对应的，有人去采访了北京的部分银行的柜员，月收入不足4000块，啊，月收入，这是证券日报的记者在北京做的采访，他发现部分银行的薪资水平远远低于行业均值，甚至只能达到平均值的一半。去年入职某国有大行的毕业生晒出了今年1月份的工资表，月收入仅3900块，年终奖更是分文未有。但是呢，在相关机构发布的这个2017年秋季中国雇主需求与白领人才供给报告当中来看呢，银行业在薪酬排行榜上排在第9，前三名从城市来说啊，北京是9900薪资平均啊，上海是9365，深圳是8666。但是呢，去采访这个银行的从业人员发现只有一个人年终奖拿到了5位数，其他的呢年终奖低于往年或者是没有拿到年终奖啊。这是这位记者采访的一些人，比如说刚才所说的那个入职才1年多的这个年轻的柜员，他的岗位工资是3800，交通补贴、通讯补贴、当月绩效、加班工资加起来是1000出头，再扣掉一些费用，到手的就3900多。他说还不是我一人，他们所在的支行都是这个水平，并且没有年终奖，不过网点每半年会发一次额外奖金，个人拿到手里大概是10000左右。还有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柜员说呢，他所在的支行由于效益不是太好，年终奖虽然还有，但一年比一年少，2017年拿到的是8000。不过他也说一线员工主要是靠业绩，有一些银行的部分支行效益比较好，那年终奖也是5位数。那么如果从整个银行的体系来说呢，在总行的员工薪酬相对要稳定一些，分行到支行 那都是干多少活拿多少钱，为银行带来多少利润拿多少回报。不过呢，从银行和银行之间来说呢，国有银行薪酬相对比较低，股份制高一点。那么银行中层管理人员来说的话呢，他们的薪酬不如基金、券商和信托。哎，那么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2017年中国银行家调查报告显示，44%的银行家认为银行薪酬大跳水是银行人才流失的主要原因。嗯，所以慢慢就会有人要想要转行了，包括一些银行内部也在发生一些变化，他们也在调整自己的构架啊。所以说对于银行从业人员来说，华鑫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我觉得一般来说如果是传统银行的话，现在金融行业已经不是一个这个热门行业了哈，而且这是从去年开始吧，前年开始的，因为那个因为在国外有很多柜员已经被机器所取消了。我上次去某个银行然后去办业务，结果根本就不需要柜员啊，还不是一个简单的存取款业务啊，然后他说你就用这机器，然后他教你怎么弄，教我怎么去弄，然后我说坏了，这个以后这柜员都被这些玩意儿给取消了。所以说传统银行行业已经不是一个这个热门行业了，而且在走向衰落。所以如果你进银行，一般来说对于毕业生来说，如果没有太多的关系或者人脉关系或者背景的话，进银行肯定都得从柜员做起。从柜员做起的话，还是如果要是仅凭能力的话，很有可能是很难这个上去的啊。因为有很多人找我做过咨询，找了关系去做了个柜员，一做5年，最后发现再也这个收入没有任何的上升，然后还挺忙，然后想出来，最后其实也出不来了，因为柜员的对能力的要求并不是很高啊。3个月就能 OK。 好，现在一些银行的柜员也面临转岗。 对。 那么有一些业务呢，都是靠老客户或者是老年储户撑起来的。那么如果柜面客户减少，就可能要面临调整到营销岗位。但是同时呢，相关的报告也说，大型商业银行对营销型岗位的需求是特别大的。特别大的。那么这个岗位的调整，它自然是跟时代的发展有关的。那你就去做营销呗。但是做营销又有难度。 对，做营销有难度。然后其实好多时候，如果真的说点实话，做营销靠的不是你的销售能力，靠的往往也是你的个人关系。就如果你认识好多有钱的人，然后他们愿意把钱存到你的银行，这不或者买你的这个理财产品。那为什么要到银行去做营销呢？为什么不去券证券公司、券商或者第三方理财机构去做营销呢？那边给的提成会更高的呀。 所以说，如果你这个行业已经开始调整了，那么就不要在自己的这个公司里面打转转了，你应该跳出来。 对， 是不是？ 对，而且这个 大一点， 而且这个做柜员，这个越早走越好。就说点实话啊，就是越早走越好。 其实有的时候你不走，人家会走。我这有一个数据啊，2016年年底啊，一家股份制银行做了一系列的构架变化，一级部门从42个精简到30个。这就牵扯到很多人要转岗。那么当时呢，他们说涉及到调整的人员，银行会通过培训、转岗等形式进行人员分流，分流不限于银行内部，还包括分流到集团或其他兄弟子公司的机会。哎，所以你等着银行分流你，还是等着你自己去行动呢？ 对。 所以我们再回到刚才啊，第一个案例，那位在5星级酒店做销售的女士想去银行，你听到我们的这段话，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就你本来逃离的是一个也不是太大的坑的一地方，结果跳坑里了。 哎，没有，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你要去，咱们绝对不是去做柜员，是不是啊？你有那么多的客户啊，你就应该去挑战一下。 那他也不应该去银行，他应该去这种券这个 理财公司、 基金公司、券商公司。这种或者类似于私募公司 啊， 像这种地方给的钱都提成很高的 啊。对，当然现在做理财的没有银行一家是吧，好多家呢。总之我就觉得你可以去，因为你看他刚才所说的是，甭管是一面之缘还是说经常工作关系要维护这个客情的那些行政的 主任或者是行政的这些小妹妹是吧， 嗯， 这都是你的客户啊，而且他们的这个收入也不会见得太低啊， 嗯， 你还认识那么多这个什么高管企业的总裁， 嗯， 一面之缘就一面之缘呗， 嗯， 那总比 有个 不认识你强， 对吧，至少有个联系方式啊， 对呀，啊，我觉得你就有比别人进这个金融做营销的优势， 嗯， 你怎么看华兴，我会把他带沟里啊， 就是这个叫换行不换职嘛，就是他做的是销售嘛，对吧， 啊， 然后原来是酒店行业的销售，然后他换到另外一个行业继续去做销售， 对 啊，这是可以的， 是的， 然后呢其实对于他来说，如果其实如果他的销售能力很强的话，其实他就应该去找那种底薪低提成高的公司去做， 嗯， 因为一般来说公司往往都是要么就底薪高提成低，那就意味着说，嗯，他的销售客户是比较好拿的，就比较容易拿这种客户，所以就给你底薪弄高了，然后提成给你弄低，然后， 嗯， 对，然后如果要是客户比较有挑战，这个或者在公司的初期，那么往往都是底薪低提成高，所以有可能如果你真的能拿到几个大的客户，比如说一年能够拿几百万的业务量，那你抽成会能抽几十这个上百万的提成的， 对， 嗯， 是的，其实就是有一些客户啊，他是属于很多领域都希望争抢的客户， 嗯， 比如说这些住五星级酒店的客户，他有没有理财的需求， 嗯， 对不对， 嗯， 他有没有出行的需求， 嗯， 他有没有这种比如说亲子啊， 嗯， 教育的需求等等吧， 嗯， 啊，养老的需求等等， 嗯， 那其实这一波客户你可以一鱼多吃， 嗯， 是不是， 对， 嗯，你可以看看你原来的这些目标服务对象他们还有哪些消费的领域，那么这些领域就是你未来可以在里面发掘机会的啊，一些地方、 嗯， 是吧，嗯，当然这只是对他而言啊，不是说对所有的朋友来说都有这样的一个优势， 嗯， 咱们再回到银行内部的从业人员来说，那如果自己啊上有老下有小， 嗯， 再要转型会不会压力也特别大， 那问题不在于你要不要转型，而是在于社会叫什么形势逼人顽强，就是这个形势逼人要转型， 嗯， 就到最后不是你的工作怎么样的问题，而是不是你想不想要这份工作的问题，而是你这份工作很有可能就消失了， 嗯， 啊，就跟那个我们之前讲过那个什么公路收费站的那个， 嗯， 那个收费员似的，这个工作就消失了，那你怎么办， 那老年客户还是希望有个人给我指引一下吧， 就是它的需求量会越来越小嘛，就我会大量裁员嘛，我会大量的裁撤柜员，那你轮不轮到你头上，那要看什么？嗯， 那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说，我就把现有的这些老客户、老年客户服务好，他们就希望我为他服务。 问题不在于这个，问题在于一般来说，如果你去观察柜员，你就会发现他没有办法来去跟客户建立长期的关系，这是最重要的问题。 哦，你看，我举一个例子啊，可能这个例子恰好是这个问题的两方面。昨天晚上我下了节目，我打车回去，那是一个专车。 嗯， 这个专车呢，他原来有一段时间啊，他一定要客户捆绑信用卡。 嗯， 我原来之前用过一个 APP。 嗯， 突然他要捆绑信用卡，我就烦。 嗯， 我说捆绑信用卡，万一这个数据我担心啊， 嗯， 丢了怎么办？那信用卡额度也都是好几万的，是吧？你要绑个储蓄卡或者微信、支付宝充个值，我都是可以理解的。后来我就没绑，我就好久就不用了。 嗯， 过一段时间他这个要求取消了， 嗯， 我就用上了。于是我就跟那司机聊起来，司机说可不吗？他说有一个老客户，也是这样的。老年客户啊， 嗯， 花1000万买了套房，还花1000万装修，你说他有不有钱？ 嗯， 有钱吧。 嗯， 他可说我就一张信用卡，你还让我绑定去坐你们的专车，我不用了。以后每次呢，他用车，他就专门给那个专车司机打电话，他去接他。 嗯， 还用这种方式。 嗯， 哎，我就在想，那这个专车司机和那个很有钱的客户，他不习惯用这种互联网的方式嘛， 嗯？ 啊，就跟我似的， 嗯， 我没有1000万，我也不喜欢。 嗯， 建立起了这种私人友谊， 嗯， 或者说呢， 特别好的这种客情关系。 嗯， 在银行可不可以复制呢？ 银行很难实现，银行都是标准化的服务，没有办法来提供客情。 我就找那个小张柜员给我办这个事。 小张就不是，你不根本就不知道。你想想，一个老你，所以你做一次，我们去做银行柜台业务，你还记得那个人是谁吗？这个很多销售，这个我们叫做无法建立长期关系的销售，往往叫一锤子买卖式的销售。 那你说打专车也是啊？那这个你叫个专车 不一定不一样，专车司机是可以那服务的。专车司机我知道有 专门给专车司机打电话。 银行还有这个房地产中介卖房子的，往往都是很难做到长期服务化的。你还记得，就是你做一次卖，你买卖房产，你现在还记得那个卖你房子那个小伙子吗？你根本就不记得了。 我记得， 我反正我就根本就不记得了。 我真记得，我都存在手机里了。 因为就那么一锤子买卖嘛，然后银行柜员就更是一锤子买卖了。就是你跟那个柜员就他说你要什么，然后你说我要这个什么，然后他就完全客套的标准化的客气的语言，你完全忘了干什么了。你目的不是为了跟他建立关系，但反而比如说英语培训小孩的这个什么长期培训的这种销售能给你建立好关系，说哎呀我们这有个群，然后这个孩子最近的学习怎么样啊，把孩子那个什么发过来，这是老师给的，他能建立更长期的关系。还有比如说保险公司做寿险销售，这帮人他能建立长期关系，每年他都得给你建立一次关系。 你说的这两个我同意啊，但是对于银行这个呢我持保留意见啊，我觉得他们恰恰就是缺少一句话，说马大爷下回来您还找我啊？ 不会，不会， 你还点我？ 不会，不会。 有什么不明白？您再找我， 啊、 我是小张。 缓过来，为什么专车司机能那什么？我知道那些专车司机，第一种专车司机他会做一些特别个性化的服务，比如说有些专车司机他把这个自己的汽车做了一些小的改造。你进去之后，他说：“你看这有插线板，你可以直接在上面电脑、WiFi， 你可以直接用 WiFi， 你一下就记住了。哎，这个服务好。”你懂了吧？然后他说以后，然后给你弄一张名片，以后你直接联系我。就是他把这个车变成了一个个性化的服务，提供了很多增值服务，导致了你以后，比如说你甚至包一个车要出去玩好三个小时，对吧？或者就和团队开会，你看他们家车有电脑又有 WiFi， 在车上既可以手机又可以上网，还可以发邮件，什么都不耽误。那就联系到他了。专车司机的核心在于这个，他能够利用他的车来营造起增加一些增值服务，但银行不行，银行是标准化的。 那么这也给大家提出一个课题，银行怎么在标准化的基础上营造更加人性化的服务？ 没戏，就保险公司是可以的，但银行就不行。银行就不能标准，不能个性化，因为银行的整个那个银行那个房间里边全部被摄像头监控。所有的一切都是这种金融机构，它就是要严格。 我就永远记得我妈小时候跟我说，过年的时候要换一些新钱，她就去找那个银行的一个柜员，他们关系好，也不是说什么私交，就是老去办业务，跟他熟了，换钱就找他。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会不会啊去找一些你熟悉的柜员办业务呢？会不会给这些柜员以一定的这个职业发展空间或缓冲期呢？我们希望是这样啊。当然现实往往呢它有它自己的一套运行的法则啊，但是我们也衷心的希望在银行工作的朋友能够找到自己事业的新的突破口，银行也能够找到新的盈利点。其实大家说这个银行的工作人员哈压力山大，但是根据我的了解，截止到目前发布了业绩预增的这些上市银行收入都不错，盈利啊，还有这个营业额都是在增长的，就说银行还是赚钱的。赚钱的银行下面，我们的工作人员怎么跟着赚钱？这是大家需要考虑的问题啊，也是银行的从业领导者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好了，今天我们的职场帮帮团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非常谢谢马华兴的分享，还有我们一起的探讨，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北广购物，朋友们，明天见。 曾拥有过的这一切都可能。 这里是北京城市规划展览馆， 宝贝们快来看，这个沙盘就展示了咱们北京的交通环线道路，从这个二环开始，一圈一圈的把咱们北京四面八方都连接起来了。 3环、4环、5环， 看到这个大圈了没有？这是五环。哎，对了，你俩不是特别喜欢放鞭炮吗？但是今年呀，咱家小区可不能再放了。 为什么呀？